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三，农历11月26。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7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系列报道《我们的2021》今天播出，让老年人都有幸福美满的晚年。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韩正同新加坡副总理举行视频会见，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新闻联播今天推出海采特别报道，2021你为什么点赞？ 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发布。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317万例，单日新增超过37万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关键性的一年。各级政府着力解决老年人在养老、健康、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极难筹盼问题，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十四五”时期，我国老年人口预计将达3亿，占比约22%，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工作，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时指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要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励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 总书记详细地询问了咱们社区老年人的年龄结构情况、身体健康情况，方方面面问得特别详细，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在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倾心关注着。我们会牢记嘱托，用心用情用爱地照顾好社区的每一位老人。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全面部署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等方面的老龄工作任务，筑牢老有所养的四梁八柱。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形势做出的一个科学决策，它必将呢对我们国家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一年呢，既是一个立长远的目标，又明确近期解决的重点的难题，四梁八柱在这一年里边更加明确地树立起来。 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就要去除老年人生活中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今年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4万个，对城乡小区适老设施、无障碍设施等进行改造。为了解决老年人应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今年工信部对173家网站和 APP 完成适老化改造，专门组织开发短信验证行程卡，解决部分老年人无法应用智能手机使用通信行程卡问题。全国多地展开形式多样的智慧助老行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在山东济南国际机场，通过与卫健委等部门信息共享，方便老年人健康码验证。 你现在有啥身份证交出健康码来了，上哪去都行了。 据统计，我国大约90%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今年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比去年增加了10000多个，更多精准化的养老服务送到了老年人的身边、床边、手边。同时，国家出台了政策，支持开发性金融专项贷款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财政拨付11亿元，支持发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国家又给了一个这样的床，可以把它摇起来，平时吃个饭呢，喂个药了，洗个脸呢，这都方便好些。 今年 各地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度显著加快，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的护理性床位占比已经达到64%，农村互助养老、留守老年人寻访关爱、老年餐桌等服务已经普遍开展。 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今年，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也在不断完善，通过推广 AI 智慧互联网医院，开展 5G 加医疗健康应用试点，方便老年人问诊，大力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综合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在江西省安远县，13家乡镇养老机构跟医疗机构合作，老人在养老院里也能看病。 我们老年人来到这里，也确实感到心里面非常舒畅，真正体会到呢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最美不过夕阳红，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利用自己的专长发挥余热，参加老年大学、社区为老服务、支援西部教育、宣传冬奥，为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和谐做贡献。 与老年大学结缘，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在这里圆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让我们退休人员老有失落、老有所为。 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插上了智慧的翅膀，能让我的歌声陪伴我们这些老年们过好快乐的每一天，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2022年春运疫情防控工作，决定延续实施部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确定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措施。 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我国部分地区疫情点状爆发。明年春运从1月中旬到2月下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强科学精准防控，针对人员流动密集，完善和抓实春运疫情防控。一是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引导科学有序出行，防止一刀切，指导企业高校错峰避峰，安排放假和人员返岗返校。二是加强候车候机等场所消毒，严格落实体温检测、戴口罩等要求，通过增加安检通道等避免人员聚集，加强农村地区交通运输疫情防控。三是加强重点物资运输保障，保障民生物资供应，完善应对恶劣天气等预案。四是确保春运安全，严防安全事故发生。为减轻个人所得税负担，缓解中低收入群体压力，会议决定，一是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至2023年底。二是将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且需补税或年度汇算补税额不超过400元的免予补税政策，延至2023年底。三是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延至2022年底，上述政策一年可减税1100亿元。促进社会公平，很重要的是保障教育公平。为吸引优秀人才在乡村任教，提升教育质量，会议决定，一是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规定，绩效工资核定向艰苦边远地区学校等倾斜；二是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艰苦边远地区改善乡村教师周转宿舍；三是加强乡村教师培训，促进培训与学历教育相衔接，每年为脱贫县等定向培养1000名本科师范生，放宽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学历要求。四是引导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五是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严禁收取借读费、赞助费，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提供更多机会，高校招生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9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举行视频会见，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7次会议、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22次会议、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5次会议。 会见时，韩正表示，中心作为近邻和伙伴，政治上相知互信，高层交往密切。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李显龙总理通电话，对中新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愿同新方携手同行，深入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生产等抗疫合作，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王瑞杰表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给新中合作带来巨大机遇，新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互动，发挥好双边合作机制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加强人员交往，携手为两国和地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随后，韩正和王瑞杰共同主持四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双方全面梳理两国高层共识落实情况和务实合作进展，共同规划下阶段合作方向和重点。双方一致同意，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推动重点合作项目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和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打造互利共赢合作新标杆，以拓展两国抗疫和发展合作为依托，为全球抗疫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会后，韩正和王瑞杰共同宣布达成陆海新通道合作规划等一系列成果，并共同出席中国旅新大熊猫新生幼崽命名仪式。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同心奋斗，收获满满。新闻联播今天推出海彩特别节目2021，你为什么点赞？一起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阿姨您好，打扰一下您吗？是这样的，我们啊是电视台的，在做一个元旦的节目哈。2021年最想为什么点赞？ 2021年比较值得点赞的比较多一点，七一建党，党的100周年，国家这些大事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肯定第一个先要为我们的国家点赞嘛，这一年抗疫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真的，我觉得我们习主席的带领下，我们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你看我们过得来简直是不是一般的好。 怎么个好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怎么好？你看我们天天没得事就到处耍，游山玩水，想啥子啥子，想玩啥子玩啥子。 点赞实际上就讲政府为我们老百姓确实考虑得很周到，做了很多的实事。就拿我们关着来说，各方面的这个民生工程也做得非常好，什么水美工程啊什么。关着原来连一个向阳公园都没，但现在它也有一些很多活动的地方了。森林覆盖率，你看满山遍野看过去全部是绿油油的、青青的，随便哪个地方都是非常的干净，这点是真是变化太大了。 感谢习总书记，这里全国人民正乡镇振兴发展农村，我们农村的老人也现在还蛮幸福的，有退休工资，年末村里边还发着粮食保障费，每天空的时间就来种菜，带带身体。 离自己家远吗？ 不太远。有要一些小车来的也是。 开车过来的。 对。 那在过去这一年，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让您特别想点赞的呀？ 有啊。那个我们小区就是我们从1956年迁移过来的那个老旧小区，现在可以想象那个家属院很乱的，现在区政府给我们改造了，改造以后呢，那个小区环境一下就改变了，现在有电梯了，你说高不高兴？对他们点赞的。 现在就是在习主席的领导下，老年人确实是在医疗上、生活上各方面上都照顾得这么好，所以我还特别感动。我叫我们买菜去也好，那些人们都说你，哎呀，这个疫情，我们国家那么大年龄都100多岁的，还要救治，一定要救治。你看人命关天吧，感觉到我们的国家确实棒棒的。 我们是电视台的，在做一个元旦的节目哈，就想问您，2021年最想给谁点赞？ 最想给苏炳添吧。啊，那个9秒83挺厉害的，也是亚洲的骄傲吧。 啊，如果要问您有没有特别有什么事情或者是人值得您点赞的，您会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区哈，非常的完美，环境又干净又美丽，到处都种花种草。我们老人现在比较迟钝了哈，那我们社区就想到了这一点了，好像组织了各种的学习班，我就是学习那个手机班的，那像视频之类的剪切啊，哎，拼图啊，这些我们都学会了， 学会了。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我们跟得上形势，趁着现在这个生活好，没有美丽的，那就赶快学一点知识，活到老学到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号发布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完善出口管制治理的立场、制度和实践，阐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主张和行动。 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受到冲击，世界和平面临多元挑战和威胁。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出口管制，对于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与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白皮书指出，各国普遍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出口管制工作，通过建立和执行法律制度，加强和规范出口管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货物贸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始终本着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原则，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治理。白皮书全文9000多字，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基本立场，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持续推进出口管制体系现代化，积极开展出口管制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开放，多措并举稳定外贸，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如何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如何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来看记者对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专访。 王文涛说，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再创历史新高，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然而，明年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面对这些风险挑战，近日将出台做好跨周期调节新的稳外贸政策措施。 我们将持续抓好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的落地，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提出一系列的配套举措，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做好一批跨境电商中试区的扩围工作，缓解外贸企业国际物流压力，要用好已经签署的一系列的自贸协定，指导外贸企业精准地开拓国际市场。 王文涛表示，前11个月，我国吸收外资首次突破10000亿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下一步将加大吸收外资力度，着力稳总量、优结构、提质量。 今年我们继续修订发布了新版的全国和自贸区外资整入的负面清单，我们还将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更多的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型领域和更多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纳入这个目录，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 如何推动制度型开放？王文涛表示，今年我国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明年1月1号将正式生效。下一步，我国将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将尽快地出台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支持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开展国际高水平自贸协定规则的对接，先行先试，持续推进规则、规制、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近一周全球新冠肺炎日新增确诊病例多次突破80万例，接近疫情以来最高峰。奥密克戎变异株已成为部分国家主要流行毒株，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增加，叠加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疫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目前全国疫情形势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呈现局部高度聚集、多点散发的情况。 发生疫情的地区在全力以赴遏制疫情传播蔓延的同时，要千方百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看病就医需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派出15个督察组赴各地综合督查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切实落实口岸疫情防控、集中隔离点管理等各项措施，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跨省旅游继续严格执行熔断机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各高校按照一校一策合理优化寒假安排，针对留校的学生要加强管理服务保障。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已建立1205个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加强进口冷链食品追溯闭环管理。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会同14个部门和单位成立春运专班，采取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的措施，确保群众高效便捷出行。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要严格口岸卫生检疫，排查所有入境人员的涉疫风险，确保全链条的闭环管理。民航局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先后修订发布了8版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对航空公司在国内运行期间航空器的消毒提出每月至少实施一次预防性消毒等要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5例，含7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52例。截至12月2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2415例。截至12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9,571,6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今天发布。方案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多种方式归集各类涉企信用信息，不断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可得性和便利度，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14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粗钢、水泥等重点原材料大宗产品产能只减不增，原材料工业的结构合理化水平持续改善，形成5个以上原材料领域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今天公布，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全面启动，将在贵州、甘肃等西部省份发展高可靠、高能效、低碳数据中心集群，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数据处理和运算需求。教育部今天发布，通过组织开展开学季专项行动、建立一生一表工作档案等，今年以来脱贫家庭辍学学生数量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同时，以人才振兴推动全面振兴，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高校专项计划，累计招生82万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公报、大公网共同主办的第12届央视财经香港论坛昨天在广州举行，多位内地和香港嘉宾以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主题，共同探讨如何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基调下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以及香港如何通过新生增长动力的打造，为香港的发展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能、开拓新空间。今天，浙江周代大桥建成通车，大桥连接舟山本岛和岱山县，浙江由此实现县县通高速。 大桥还将和虞山大桥、富士门大桥及原有的舟山跨海大桥连成一体，成为我国最长的连岛高速公路和规模最大的跨海桥梁群。昨天起，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开始国际训练周，来自北京、河北两地的451名志愿者将全面参与交通保障、语言服务等8个领域工作，多维度提升综合能力，为冬奥志愿工作热身练兵。今天，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成都开展首次模拟综合演练，10个场馆场地设置了竞赛组织、交通调度等19类演练科目，对赛事准备工作进行全要素全流程检测，查短补缺，为明年6月大运会举办奠定基础。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暨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昨晚在厦门举行，获得提名的《中国医生》《守岛人》《悬崖之上》等影片将角逐本届金鸡奖。电影节持续至30号，还将举办公益影展等文化惠民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2年电视剧片单，新春大剧《超越》和《人世间》将在元旦和春节期间陆续推出。另外，总台2022年还将推出《情满九道湾》《山河锦绣》《风起陇西》等近30部题材和类型丰富的精品原创电视剧。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8011万9931例，累计死亡病例540万3662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31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2万例，其中儿童确诊病例已超过756万，平均每10名儿童中就有1名确诊。28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77014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2338例。截至28号，美国7天平均日增确诊数达到254496例，是自今年1月11号以来的最高。美国疾控中心近日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较前一年减少1.8岁，这是75年来美国年度人均预期寿命最高降幅。新冠肺炎成为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美国民众的第3大死因。根据欧洲多国28号公布的数据，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近13万例。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18万例，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8万例，均达新高。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发表新年贺词表示，目前世界面临着贫困日益加深、不平等更趋严重、新冠病毒疫苗配发不均、气候承诺未能如期兑现等诸多问题，把握机遇克服困难，需要人们团结互助、同舟共济，致力于使2022年成为复苏之年。近日，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名14岁女孩被警方榴弹击中后死亡。警方27号公布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手持自行车锁在商店内攻击顾客，警察赶到后开枪将其打死。一颗子弹从地面反弹后击中正在店内躲避的女孩瓦伦蒂娜。瓦伦蒂娜半年前与母亲从智利前往美国求学，她的父亲表示，瓦伦蒂娜曾告诉她美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当地拉美裔族群指责警方行为过于鲁莽，应对瓦伦蒂娜之死负责。日本冲绳县政府28号表示，由于不服两级法院对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事宜的有关判决，已于当天正式上诉至最高法院。一直以来，冲绳民众强烈反对日美两国政府商定的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计划，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